吵醒了恍惚梦魇的无措，解开这宿命的脉络，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隘，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前进声笑笑，该忘的忘不掉，真挚困住我年少，原谅我藏在心里潦潦的狂傲，去战面对天地当号，人生笑笑幻觉梦绕，像烈焰燃烧，前程担负沉重已早，有冷的风冷清的寂寥，写往事今朝，孤街之间谈笑。间有没有一种解药，能覆盖是非恩仇的喧嚣，托付了奋起的剑鞘，斩不断这一生的桀骜。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隘，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前进声笑笑，该忘的忘不掉，红尘困住我年少，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狂傲，去战面对天地当号，人生笑笑幻觉梦绕，像烈焰燃烧，前程担负沉重已早，有冷的风冷清的寂寥，写往事今朝，孤街之间谈笑。 什么都会，什么都会，什么都会，什么都会，都会，都会，都会。 有天男友的约会，就跑遍上女生都让他非常陶醉。曾经过24小时洗衣店都还没累，把我甩过手到单身我每一眼都不会。 你旁边爱情像个团队，你说他们都得有的应该，你说为我选择了开地板，你说这种爱就像个钻石， 把你悄悄放走我美，管你是小星星闪耀在我背，管你是哪一类感受我美，我黑我黑我黑， 管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黑都黑都黑都黑。 Soulmate.

心在彼此的宇宙，多幸运曾经相拥，就不要回头，把祝福带走，掀开更宽广的天空，我们会再见，愿你开始就会尽头。 战国音乐定为国内的首位实力创作型偶像歌手的黄征，不但具备有口皆碑的创作才华，健康帅气的完美形象，而且多才多艺，兴趣广泛，除了创作和演唱，他还会很多乐器的演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黄征的《野菊花》。 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我想起清香野菊花，总生在森林的脚下，远望天涯，近看脸颊，隔不断牵挂。是你问我什么泪怎么流，没有伤怎么开，四季不败。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依晨演唱的一首轻摇滚曲风的歌，收录在了林依晨2010年的8月21号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美好的旅行》当中，也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听到《花一开就相爱吧》。 天空湛蓝，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相爱吧，不必去就分开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相爱吧，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相爱吧，趁雨点之前拥抱我吧，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我们一起飞 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难以抗击》，让内地观众记住了周华健的红颜知己李杜。在这首对唱当中的周华健非常温馨淡定的声音，就像阳光一样，为爱和不爱间游走的人带来丝丝坚定，而李杜婉言凄怨的声音就像是阴柔的月光，让人沉郁而不安，左右反复。来听到周华健和李杜《难以抗拒》。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孤寂，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爱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爱爱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想一想起漂泊的路也忘了哭泣，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残留有趣，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我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崎岖，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了还止，我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悲欢离合难以抗拒，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心事我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崎岖，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了还止，我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奇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把握商业脉搏，抢占财富先机，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货爆售商，美食街16家商铺，一二层捆绑出租，每间400余平米，餐饮、购物、休闲、住宿、娱乐，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价格详情愿意，招商地址：燕林路与石梅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财富热线：0316-575-8224、153-7325、0625。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一来吹过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当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世界的 Do you really care， 穿着的新闻自己还 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也拉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像个字母，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风平的温度。今天有关着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心外自己的眼前才算特别。 欧德阳这三个字儿，你也许会觉得很陌生，不过提到孤单北半球这首歌的原唱，大概你们会有印象。哦，就是那个声音很温暖的男生啊。其实孤单北半球并没有帮欧德阳带来太多的名利双收，典型的歌红人不红。在几年前欧德阳生意失败，把朋友都得罪光了，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呢，还一度出现了傻念头，幸好当时的经纪人力挽，才让他慢慢走出低潮。接下来我们听到101封情书。 今天娃娃挂在窗前微笑，雨别弄湿你的外套，滴答怀表代替我的心跳，哄着你睡着。你好吗？牵挂塞不进没有的电话，我好啊，总讲得好尴尬。思念啊，像每天挂不完的护照，我只有最简单的办法，写一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要为你拼存一份羡慕的幸福，把一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你的每个梦想有我照顾。塞不进漫游的电话，我好啊，总讲得好尴尬。思念啊，像每天挂不完的护照，我没有比有效的办法，写一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要为你拼存一份羡慕的幸福，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

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次审视昨天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入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可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在我心里的底部，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嫉妒。我不是白哭，也不是假装糊涂，只是这里曾一个礼物。 我想。

北京日月明物流、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发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仓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 春正好，花一浓，大唐紫厨首届赏花节4月22日重磅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厨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唐县陈府镇紫厨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 畅享大厂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爱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几个声，夜莺鸟高唱着田野牧歌。爱是哀愁，是贴近对抗自我的青春，一碗天色心黄淡。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辩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不安，是情人慌张深留的遗憾，无法忍耐才是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关。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辩论。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希望你藏你的情路，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嘎啦的《追梦赤子心》。这个就是想表达嘎啦坚定的追逐年少时的梦想的决心，即便是被视作为痴人怪人也不去在意，唯有明白一颗赤子之心。这首歌呢，也是他唱给所有同样不被称职的年轻人的一个作品。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 2011年的魔幻爱情那片白狐当中，倾情演绎了《催人泪下的白狐》这首主题曲的谢蓉儿，用音乐释放出了最催泪的爱恋古咒，被听众誉为影视歌曲专业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谢蓉儿的《爱说话》。在2011年的魔幻爱情那片白狐当中，倾情演绎了《催人泪下的白狐》这首主题曲的谢蓉儿，用音乐释放出了最催泪的爱恋古咒，被听众誉为影视歌曲专业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谢蓉儿的《爱说话》。 真爱都一样，无论在哪个地方，爱上已经交换一生的收藏。不止这样吧，说过的还有梦啊，很多的夜景还有婚礼，时间走慢点好吗？我们都一样，只能对命运投降。握着你的手，开不了口。你现在过得好吗？你走了以后，我很坚强。听你的话，里面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很难不想。 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

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啊，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善用，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愿有我，总是换感情少不了拥有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只有空，只想剩下最终的不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曾经爱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爱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要和爱，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胡夏的一首叫做《改变》，这个是收录在了专辑《傻瓜 Tango》当中的一首歌，2013年的6月22号发行。同时，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求爱365》的插曲。 停在街头吹吹风，好想找机会到国外走走，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在忙什么，

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好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需要你的爱，我们的心也脆弱，它刚从风雨走来。没人要我们会变很快，我还给你很多爱，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全然静不下来。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我们最好别徘徊，最好别再傻等待。没人要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握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世界变得快，我全然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全然静不下来，我全然静不下来。 苏慧伦有一首不想想太多，用轻快的曲式和理性的一种感觉凸显了决定放手之后仍然挂念的一个落差，即使对过去有一种眷恋，一种不舍，即使对未来有怀疑，有对幸福的期待，但是此刻的暂时不想想太多。来听到苏慧伦不想想太多。 当给你自由不想太多，抓得太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我和你不同，把你想做我本想有的时候，还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依赖了多久才能怀里的温柔，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我不想想太多，当别人又想起你的时候，不过是分手，别夸张我寂寞。我不想想太多，当没理由又传来一道声歌， Anyone at all at all， 还爱你没有错。